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八十首《长相思·其一》李白。 《长相思·二首·李白》：长相思，在长安，落回秋天渐渐难，悲伤细细点小寒，孤灯不明思欲绝，关为去梦我空点叹，美人如花结云端，上有清明之歌听，下有绿水之波澜，天点落网魂飞渴，梦魂不度关山难。长相思，泪先干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